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3集。向看一。罗谭进来心情不大爽利，罗家众人都搬到陇业来了，算是如今在这头定居。沈庙做了皇后之后，也不如从前一般清闲，又要照顾初一和十五，又要将后宫治得妥妥帖帖。虽然这在罗谭眼里也十分费解，毕竟这大梁的后宫只有沈庙一个人，有什么好治理的？不过沈庙的确是忙了起来，罗谭就觉得有些无聊了。但他历来就是个闲不下来的性子，干脆整日出去游山玩水，给自己找乐子去。这下子罗家二房夫妇就有些不满意了。这天马氏又照旧开始念叨了， 你如今也老大不小了，人娇娇的儿子都有一岁余，你做老姑娘旁人管不着，但你成天性子还如此冒失，那怎么得了？ 罗谭烦不胜烦，他就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嘛，自己吃吃喝喝玩玩闹闹，成了亲多麻烦，要管这管那，还要管着丈夫的心。若是丈夫是个好的，不往后院里那乱七八糟的女人，那还得想早些开枝散叶，等生完孩子还得亲自教养。女人的青春多短暂，怎么就能浪费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呢？倒不如趁着好年华多出去走走，遍访名山大川，那才叫有意义。其实罗家也不是什么古板守旧的家，更不是非要年纪轻轻就操心着把女儿嫁出去，只是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早日有个好归宿。而罗谭成日大大咧咧的，活到这么大好像还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人，若说是喜欢，都是随便在街上瞧着个戏子模样生的俊俏，男女不计，这样的喜欢和喜欢花花草草无甚区别。要等到罗谭自己在情之一事上开窍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 谭儿，你老实告诉娘，真没有心仪的男子？ 罗谭都被问得不耐烦了，就说， 娘，我打哪里来的清新男子？ 哎呀，如今连千儿都有了喜欢的姑娘，千儿还比你小呢。 马氏一听就沮丧了，拿罗谦出来举例子， 这世上好男儿多的是，怎么就没瞧着一个喜欢的呢？ 多的是吗？我可没见着几个。 这样下去不行， 马氏一拍桌子， 不能任你这么胡闹下去。如今娇娇是皇后，这天下的青年才俊总认得几个，我得让他帮忙找找，你给我好好相看去。 罗谭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 娘，您不是吧？我又不是嫁不出去。 你不是嫁不出去，你是根本就没明白，必须去，你若不去，看我还让不让你出门了。 说罢不等罗谭回答，自己就起身出了门。马氏让罗雪燕陪他去宫里一趟，找沈庙说了这事儿。沈庙虽然如今已贵为皇后，却到底没有改了脾性，在亲人面前总是一如既往的温和。罗家人和沈家人都还是如从前一般与他相处，并未有什么改变。马氏提起罗谭还十分头疼，就问沈庙， 娇娇，你平日里接触的贵人多，能不能帮谭儿也相看几个？倒也不用家世如何，最重要的是人品，要品行端正的。谭儿单纯又不懂宅门里的弯弯绕绕，最好那人家家里也清清白白简简单单，不要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亲戚。最好模样生得俊俏些。 马氏有些赧然， 谭儿就喜欢好看的，若是生得好看些，大约他自己也会喜欢。 沈庙诧异看了一眼罗雪燕，罗雪燕也开口道， 是啊，娇娇，你还是给谭儿看看吧。 相看自然是没问题的，不过表姐真的没有心仪的人吗？ 他那性子能主动开窍是不可能的了。 马氏摆了摆手，一副不欲再提的模样。 嗨，若是谭儿有教教你一半之事，我也就不必如此交心了。 都是姐妹，沈妙就能慧眼识英雄，早早的年少时期就定下谢景行这样世间少有的绝世男儿，传为一段佳话。成亲之后还将谢景行吃得死死的，一国国君的后宫除了皇后之外没有别的女人，天下多少女人羡慕沈妙都羡慕不来。况且谢景行本身的条件又那样好，再看罗檀，活了这么多年，别说是拿下一个绝世男儿了，就连个普通男儿的苗头都没有。原先马氏和罗连台还想着等到自家女儿长大后，提亲的人将门槛都踏破，一家有女百家求，那是何等热闹。结果如今静悄悄的，连个蚊子眼都没有见着，别提有多憋屈了。谭表姐自己也同意了要相看吗？ 她敢不同意？娇娇，你与她感情好，劳烦空闲的时候多劝劝她。一个姑娘家成日逛青楼是怎么回事？这龙爷的赌坊她倒是门清，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。 罗檀本就是这样热闹的性子，又无视规矩礼法，活得洒脱些，却也容易被人诟病。思及此，沈妙爽快地答道：行，那我现在就开始帮表姐留意着，只是这成还是不成，还得表姐自己喜欢。 哎，那就多谢娇娇了。 夜里，沈妙手持着长长的卷轴，一卷一卷地看过去，到夜深都还没有睡。谢景行处理完折子回到寝殿的时候，见他还在灯下阅读，就问： 不是让你先睡了？ 有些东西没看完。沈妙头也不抬，目光继续粘在卷轴之中。谢景行走过来一看，便见那卷轴之上每一页都有男子的小像，小像的旁边则是男子的名姓、家世、官职，甚至于喜好和擅长都有。谢景行将那卷轴一合，不解道： 你看这个做什么？ 哎，起开。沈妙从他手里夺回卷轴：姨母让我给谭表姐寻些靠谱的人相看呢，你别打岔。 罗檀，她要嫁人了？ 姨母操心得很，都是顺手的事。沈妙突然想到什么，看向谢景行问道：哎，说起来高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 什么什么意思？ 谢景行有些莫名。对谭表姐呀，我瞧着她是喜欢谭表姐的模样，但好似又不说明什么，若是等谭表姐自己明白过来，只怕这辈子都等不到。谭表姐不明白，高阳可是个精明人，他这样拖着是什么意思啊？谢景行皱眉思忖道： 高阳喜欢罗檀？ 沈妙拿胳膊肘捅了他一下：你是不是瞎了？ 我怎么知道高阳怎么想的？ 谢景行好委屈啊，他在自己的事情上把握得头头是道，关于身边好友的终身大事却是迟钝的不行。沈妙算是看出来了，谢景行也是个没眼色的，便懒得继续问他。谢景行却想挽救一下自己的形象，说道： 高阳是聪明人，聪明容易被聪明误。 沈妙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回过头看着谢景行：你是说高阳可能知道自己的心思，故意不说，等着谭表姐来开口？ 不是所有人都如你夫君这么能屈能伸的。 哼，你怎么不说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般不要脸面呢？谢景行脸色青了青，又听沈妙继续道：不过你说的对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高阳这什么都要攥在掌心里的性子，还想等谭表姐来想明白，只怕是要错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 当然是帮谭表姐一把了。 沈妙恶狠狠地凑近谢锦行，威胁道：不许告诉高阳。高阳是谢锦行的人，谢锦行偶尔自然也要提点两句。谢锦行抓住沈妙的手，暧昧一笑，说： 那就要看夫人今夜的表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